剑定天下。剑可觉醒技，主要是一个状态类技能，使用后角色的剑客技能攻速和攻击力都将有大幅度提升，而且在释放的时候，剑气会形成一个360度的攻击圈，范围相当大。此时的黄少天突然让叶羽生凡使出这么一招，与其说进攻，倒不如说是在防御。360度的剑气卷着尘土四面飞扬，这一招以攻代守可说是毫无死角。叶修让君莫笑躲在千机伞盾后，黄少天判定他八成是要突然来个移动技逼上，无论是直接正面强冲，或者是影分身术一类直接闪到自己身后，此时这一剑定天下可谓是照顾到这种种可能性的好选择。技能出手的一瞬，黄少天死盯君莫笑，他倒要看看叶修到底是要耍什么花招。剑气荡上，叶羽生凡的身形向右略转，黄少天心中的猜想更多的还是叶修会让君莫笑使用影分身术或是瞬间移动之类的直接袭击自己身后，这是叶修常用的手法，在这种重要关键的时候，选手总会下意识地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套路来寻找可靠的感觉。但是没有，所有观众都比黄少天清楚，千机伞盾后的君莫笑没有影分身术需要的吟唱，也没有瞬间移动的法力流转，君莫笑只是手持着千机伞盾抵着来袭的攻击，然后向右前方斜跨出了一步。超级简单的一个举动，一个任何普通玩家甚至不会荣耀的玩家都可以轻易做出来的一个举动，但是这却成了黄少天意料不到的举动。他的叶羽生凡身形向右转，君莫笑则向右迈步，都是右边，却是属于两个人的右边，这恰好是相反的方向。于是一瞬间，黄少天的视角里突然没有了君莫笑的身形，就靠这样的一步，简简单单的一步。普通人能让角色走出这一步，但是他们绝做不出为了这一步所进行的那些计算。双方距离、角色姿势、视角、时机、速度、角度等等等等，拿捏不准这一切，绝不可能产生一步就从对手视角内消失的效果。看似简单的一步，包含的却是一个荣耀高手十几年功力的凝聚。黄少天瞬间就知不妙，叶羽生凡瞬间已经回身，君莫笑瞬间已经重新回到他的视野内，但是是在他的面前。叶羽生凡虽然已经在回身时出剑，但是君莫笑的攻击来得却更快，他的那些移动技本就都是攻击技能。弥漫在空气中的血花终于是由叶羽生凡来贡献了。 真该死， 黄少天懊恼异常，整个过程以他这种水平都不能立即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究竟是哪里犯了错，是鉴定天下的选择不对，还是预判叶修瞬移他身后太想当然，这些好像都是原因，又好像都不是。而这种感觉和叶修对决的时候时常有，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击破的你，这才是真正讨厌的感觉啊，你起码让我知道我错在哪儿啊。连黄少天对此都觉得很无奈，都觉得有些气馁，这种感觉真的很伤人的士气和斗志。 喂，不要太嚣张啊， 黄少天在频道里叫着，与其说是对对手的叫嚣，这句拉锯话不如说是对自己的提醒。又有多少人会知道黄少天的垃圾话其实很多时候是对自己注意力的一种收束。对胜利，黄少天当然还是抱有绝对的信心，但是原本被他全面压制的叶修到底还是寻到一个突破口，而且是对他从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突破，所以这个时候黄少天更需要提醒自己不能放松，他需要继续集中注意力，需要继续保持状态的平稳。 只是被对方小小的反噬了一口而已，平稳地撑住场面就好。黄少天的垃圾话看起来有些气急败坏，但事实上他却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这样。他最终的处理很成熟，很冷静，他成功抑制住了冲动，而这就是这位荣耀第一机会主义者真正刺客杀手的坚韧。连叶修都忍不住要为他叫好，这个时候四平八稳的处理远比急不可耐的抢夺局面要可靠得多，自己机关算尽抢出的局面就被这家伙这样平平稳稳地慢慢消化掉了。 哎，本来是想打掉你至少四分之一的，算了，算我输吧。 叶修在频道里叹息着。 什么叫算你输啊？本来就是你输好吗？ 黄少天在频道里龇牙咧嘴，张扬的让人根本看不出他的冷静。但是此时银武冰雨已经刺穿了君莫笑的心脏，给予了君莫笑最终致命的一击。16%。这是最终在叶修的这一波反噬中给叶雨生凡带来的伤害。也不能算少了，观众都为黄少天觉得可惜，甚至会有不少人会觉得黄少天的表现有点懦弱。如果强硬一点，直接交换，肯定不至于损失这么多生命。但是真正的高手却都清楚，没有人会比黄少天处理得更好了。叶修最终说的那句话绝不是无意义的垃圾话，如果真像很多猛士想的那样去硬拼，或许最终损失还会在叶修预计的那个伤害之上。对手可是叶修啊，会认为伤害可以更少的家伙全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叶修下场，满场掌声。这一局他的君莫笑有44%的生命，最终只交换到了对手20%，看起来有点失败，但是荣耀可不是这样肤浅的比数字的游戏。叶修没有让任何人失望，在那种被压制到让人窒息的情况下，依然亮出了獠牙，狠狠地反噬了对方一口。换是太多人的话，被黄少天压制到那种程度，恐怕早就举手投降了吧。更别论叶修这已经是在击败对方两人，面对对手第三人的情况了。掌声绝对值得拥有，而且应该是很热烈的掌声。所有现场的星星观众似乎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们一边鼓掌一边嫌弃此时的掌声还不够大，继续加大鼓掌的力度。叶修这一路走回选手席，掌声就好像是渐渐调高的音量似的，越拍越响。 辛苦辛苦， 星星的诸位选手也站起来鼓掌迎接下场的叶修。 看你们的了， 叶修说道。 毫无压力啊， 方瑞笑着。电子大屏幕上这时也打出了星星第二位要出场的选手莫凡，诲人不倦。 毫无压力是不是小莫？ 方瑞叫嚷着。莫凡早都走在上场路上了，头都没回一下。 季后赛还耍个性， 方瑞嘟囔着。陈果却没方瑞这样玩笑的心情。莫凡最后成了星星诸多新人中第一个站在季后赛舞台上的。他会怎样表现？会紧张吗？会失误吗？他上来要遇到的可就是黄少天，起步会不会太艰难了一点？陈果望着莫凡的背影，由于这是一个基本没有交流的家伙，他完全无法知道莫凡心里在想些什么，只能加倍担忧，加倍忐忑。 好，星星第二个上场的是莫凡，一个很有忍耐力同时又很有爆发力的选手。 忍耐力来自于莫凡的耐心无比的对机会的寻觅，爆发力自然说他发动攻势时堪比顶尖大神的三板斧。 其实说起来啊，莫凡是和黄少天同类型的选手啊。 算是吧，不过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是的，两人都很擅长捕捉机会，不过相比之下莫凡更擅长等，而黄少天则更主动一些。 那是当然了，真要团队战的时候只是一味等的话，那怎么可以呢？ 到底出身不同，莫凡出身养成的习惯没那么容易消除的。 莫凡的出身从一开始就不是秘密，网游在神之领域玩的多点的大多还是知道毁人不倦这个臭名昭著的拾荒者。 那我们看一看这场对决会是怎样吧。 潘林说着也表现出了一些兴奋。新一局比赛开始，叶雨生凡尚有 80% 的生命，以黄少天的身份面对一个新人，不会有人把这不足 20% 当作是什么劣势的。这局对决一开，各路讨论的声音看好黄少天的就是大片大片。但对莫凡，玩家们也不是完全忽视，毕竟这可是有着击败大神孙翔光环的家伙，大家也并不介意看到他能在这一局里完成一场草根的逆袭。网游里的拾荒者呀，现在居然也站到了季后赛的大舞台。很多观众心情复杂，对于拾荒者那是没人会有好感的。不过这么一个活生生从网游中走向职业圈最高舞台的人，他们真的已经太久没有见到了。虽然唐柔、包子还有好多队的新人最初接触荣耀肯定都是网游，但没有哪个人在网游中有像莫凡的毁人不倦那样有名。名气到一定程度的，那早会被俱乐部工会主义招揽，或许早早就踏足职业舞台了。莫凡呢，可是无视了很多招揽，积累了好高的名气后，这才被叶修拉入局的。拾荒者不是一个好名声，如果不是这一点，莫凡恐怕早就在玩家堆中拥有无可比拟的高人气了。因为这可是货真价实从他们当中走出来的，是他们草根的代表。